1.398，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3美元，卖出1774.8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香港暖流的侯伟新。疫情至今大家都戴了不少的口罩，近来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有不同花纹的口罩在市面上推出，有不同的颜色，可能你很喜欢的，但是小心都要提大家一句，就是你一定要留意那一个口罩是不是真的能够阻挡到细菌进入啊。如果不是的话，你买这些口罩其实是没用的，记得要保持抗疫卫生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想起以前小个妈妈带我去榕树头听古仔，真的好开心的。 其实而家想听古仔都好简单啫。 你唔好成日讲大话啦，真係冇人信你㗎。 唔信啊，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一点戏曲天地啦。 有粤剧界嘅古仔听。 龙凤大饮茶督灿呢个环节，同你畅谈梨园趣事，咁你而家信未啊？ 等我听咗至信你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 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 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变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因我是快乐人。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一分，听着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理节目。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哇，返返嚟呢一个五台嘅直播室，点解呢？因为之前呢，其实因为四台联播嘅关系啦，所以呢就係移师咗去一台嘅直播室度做主持啦。返返嚟五台嘅直播室呢，个感觉呢，哇，嗰副呢一个嘅控制台呢又好似要重新适应过。不过当然啦，呢个位置呢本身都係熟悉㗎嘛，好快就会上手㗎啦。咁日子嚟到呢就係2021年嘅2月19咁啊，年初八嘅日子，你开工未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话啊，趁住过年嘅时间咧，都会即系休息一下嘅。咁啊，可能都未开工啊，或者可能已经开工，但系咧都未回复呢一个嘅正常嘅轨道啊嘅状态。因为咧好多时候呢啲时间咧都可能周围去拜年啦，又或者咧同大家都系讲下啲祝贺说话，或者可能系呢一段时间过年嘅时候同啲小朋友啊屋企人相聚咁样嘅。咁啊，无论点啊都好咧，都系嗰句啦。咁啊，始终而家都系疫情当中啦，大家都要保持呢一个嘅社交距离，同埋咧都真系要勤洗手，同埋戴翻个口罩啦。咁啊，睇下你咯噃，室外气温咧而家有16度，相对湿度74%嘅。刚刚为你带嚟咧有许冠杰嘅《快乐》。希望个个人咧喺今年呢一个牛年啊，个个都系快快乐乐啊！ 尽几次路，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快乐香。同我两手 都奉上。 新嘅一年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啲嘅新嘅大计啦。唔知道即系你会唔会为咗呢一个新大计咧，就系、是、努力去奋斗啦。无论系点样都好啦，我哋都要努力向前看。有时咧，即系我哋都会讲啊，真系旧年咧，2020年咧，真系唔系几好啦。咁但系我哋永远咧都唔好喺度唉声叹气，旧年系点样？我哋一定要向前望。明天是会更好的。咁啊，刚刚为你带来咧有啊欣妮姐姐呢一首《奋斗》啊。嗱，呢段时间咧，好多朋友咧，即系嘅活动范围咧，由呢个市区咧就搬咗去呢一个大自然啊。唔知道你系咪其中一个咧？ 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照路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渐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时候咧就觉得咧，哇！呢一个嘅阳光同埋空气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啊，尤其是咧，即系去到呢一个人少啲嘅高山嘅地方咧，就觉得好舒服。咁啊，寻日佩佩咧都去行下山啦，咁啊，觉得咧，哇！真系咧个嗰啖嘅空气真系特别清新。当然啦，我去行山嘅时候系真系好早好早，真系可能系清晨爽利呢段时间咧就去行山。咁啊，但系到晏啲嘅时候咧，就哇，发现就已经系人山人海啦。其实寻日都即系已经系翻工嘅时间嚟啊嘛。咁但系咧都真系好多朋友仔咯。咁啊，如果真系要选择去郊外嘅话咧，其实都要拣一啲啊早啲嘅时间啦，可能人少啲，因为到晏啲嘅时候人好多嘅时候咧，其实同市区系冇乜分别嘅。好，咁啊，带嚟咧有欧瑞强嘅呢一首《爱在阳光空气中》。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晴干燥啦，早上系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3度啊，吹和缓嘅 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晴朗，日夜温差系较大嘅。明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系温暖嘅。室外气温咧系16度啊，相对湿度咧系72%。事实上咧，真系嗰个日夜温差真系好大啊！寻朝早咧，我因为早起身系喺到郊外嘅地方，哇，真系觉得好冻啊！咁但系到正午嘅时候咧，又觉得哇个太阳高高挂咧，又觉得好热喎！咁真系好容易咧会咁样诶着少咗衫啦，又或者咧即系因为又去行嘅时候咧，行到兴合合嘅时候咧，又即系又出咗汗，又好容易会感亲。所以无论点样都好，做运动系好嘅，咁但系咧都要注意即系保暖咯吓。嗯，冇错。听日嘅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陪伴你。嗯，冇错啦。咁啊，今朝早咧带嚟都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其中呢一首我都希望送俾大家嘅《细水长流》，柴玲玲。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长流，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长流，我怀内那些。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相拥是沧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道么？我感激。 留下。

毅力号去年七月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基地由擎天神五号火箭搭载升空，毅力号降落到火星时需要急剧减速，这段时间被科学家称为恐怖七分钟。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会警察局官员向国会领袖提出，应该保留在国会山庄外设置的围栏多几个月，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威胁。报道指官员建议将围栏保留到九月，其中一个原因是调查人员正在跟进对议员和国会山庄的持续威胁，包括有极端主义组织可能在未来几星期重返华盛顿和国会山庄，认为围栏是防止上个月国会山庄遭冲击事件重演的必要屏障。不过四十几名共和党议员早前去信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要求拆除围栏，并撤走部署到华盛顿的数以千计国民警卫军，认为而家是时候治愈国家，拆走围栏才能够让国家继续向前。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7%，升0.4%，是近17年高位，就业不足率就升至3.8%。零售、教育业和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的失业率明显上升，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更加显著升至14.7%，失业人数上升至超过250,000人，增加大约7,5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虽然本地第四波疫情近期缓和，但经济活动需时回复正常，劳工市场短期内仍然会受压，社会齐心协力令到疫情尽早受控，对经济复苏以至是劳工市场情况改善是至关重要。港铁表示，因应政府的最新防疫措施，公司星期六起加强五条铁路线，包括港岛线、荃湾线、将军澳线、南港岛线和西铁线，在周末个别非繁忙时段的列车服务，配合可能增加的乘客量。就五条铁路线的班次调整，包括周末和公众假期上午7点至下午2点和下午5点至8点两个时段，其中港岛线和荃湾线在加强服务之后，班次最频密时维持大约3分钟一班车。另外，为配合香港迪士尼乐园重开，由明天起迪士尼线将会在迪士尼乐园开放的日子加密繁忙时段列车班次，去到每10分钟一班车，其他时间就继续维持每20分钟一班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493点，跌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3点，跌1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67，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8，人民幣6.49，英磅對美元1.398，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5.75美元，賣出1,777.1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 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乐乐啊，你帮我睇下我条裙新买嘅，仲有我搽唇膏添啊，我靓唔靓啊？ 最靓系你啦，希婷啊，你又帮我睇下我个发型有冇乱到啊？我件衫咧有冇搽啊？好紧张啊！ 你好市正啊，最靓系你啦。 点解我哋咁知整？因为逢星期五早上十点半，我哋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进行直播。 你哋记得要留言、赞好同埋分享出去啊！ 七时公后动起来，动起来！二月廿二号嘉宾，越野女跑手骨科医生敏仪。 玩越野跑的过程就会发现原来我是可以跑到咁长都得嘅。有时你真系你好想去做一件事，你好专注、好有目标嘅时候咧，你就会唔记得嗰啲痛楚或者都忍得到噶。 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七时公后动起来，动起来》。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相思一串，如火的眼波跟你通电，倾出我出现，狂言瞳孔早扩张，失去焦点，心窗。 宝贝，我哋有梅艳芳嘅歌声，我就好多心肝宝贝啦。你有几多个心肝宝贝咧？心肝宝贝我都系讲嗰句啦，唔系一定人嘅，可能系你中意嘅玩具啦，又或者可能系你中意嘅一件嘅物件啦，咁啊都可能系你嘅心肝宝贝嚟嘅。话唔知我系咪你心肝宝贝咧？会唔会咧？你每一朝咧，即系都好渴望系听到呢一个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送你》啦。化梦先啦，虽然而家已经嚟到早上嘅5:41噶啦，提提你啦，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送你》啊。咁啊，出边嘅气温咧得16度啫，相对湿度73%，日夜温差系比较大嘅，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啦。虽然你未必当我是你的心肝宝贝，不过我都拥有一颗不变的心，无论是什么时间我都会准时回到来直播室为你主持节目的。希望都可以用一些好歌送给你一个愉快的早上。张学友，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天际亦漆黑，似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哪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相，尽管那天际黑暗地要路行，我对你热爱更是天高与海深，只想你温馨地控制我命运。可否跟我一起每一天看晨曦，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夜半无人的空气，穿起你的毛衣，重现某天的好戏。仰慕做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同然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意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妆，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泪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当跟你接近、我恨我共你是同然而完场的好戏，请你的无意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妆，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情侣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当跟你贴近、啊 陈慧娴嘅傻女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话喺呢个天气都有啲奇怪。呢一个二月竟然有呢一个嘅热带风暴啊！话先，本港地区今天气预报系咁嘅，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干燥啦，早上系清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咧约为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系晴朗，日夜温差系较大嘅。明日嘅天气咧系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系温暖，室外气温咧系16度，相对湿度72%啊。继续我哋由阿 B 钟镇涛嘅出演，不可以不想你。 可以在雪中不给我依，可以带我远行仍无恨意，可以极渴中不给我水，不可以一秒不想你。

爱你怎么算是？情人我会对你如何重要？又会是否比短短一生重要？就算是即使一声，天天你都想起我，知否我一早醉了？为何你会对我完全重要？又不知怎的想想变笑，令我心窝窝乱的一串心事。我爱你怎么算是？情人我会对你如何重要？又会是否比短短一生重要？就算是即使一声，天天你都想起我，知否我一早醉了？ 黎瑞恩的多情啊。网中好快到上午六点，一阵间咧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病，你会唔会都有咧？天生购物狂啊，会唔会都有买嘢唔停手嘅一刻咧？如果有嘅，都听听究竟系咪有呢个问题啊？听新闻之前，带嚟有刘德华嘅《口琴别恋》，转头再见。 口琴上演满泪与感触，寒风吹皱。当年在雨里合作至高，一里两重奏。步向海风中回望你，芦苇吻别清风一缕。口琴未变奏，但到此刻得我吹奏。天涯是每处，让爱喘息，让心伤透。音符是每处，没结感触，挥走了还有。在这海风中怀念你，芦苇已尽纤纤消瘦。口琴在诉怨，为我此刻一个独奏。继续奏，继续愁，继续奏，离歌也流。平淡最畅快，不需强求，偏要话别醉的眼泪流。漫天风吹雨散，分开了才知伤透。继续走，继续守，继续走，离歌也流。期待过去那滋润再来，跟我共聚分担各样愁。难得潇潇雨声，一声声飘来后奏。喘息，让心伤透。音符是每处，没结感触，挥走了还有。在这海风中怀念你。 停电。州长阿伯特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输出天然气到德州以外地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热带风暴杜鹃会在未来两三日大致移向菲律宾中南部，并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493点，跌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3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5.68，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268，人民币 6.49， 英镑对美元 1.397， 欧元对美元 1.209， 澳元对美元 0.7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5.11 美元，卖出 1776.2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你会不会认为买嘢 shopping 是其中一个减压方法呢？但如果经常冲动购物，那就要找出是什么原因了，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工作、人际关系，以致造成财政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正视。听着2月19号星期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由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教你怎样在新的一年不再做购物狂。 今日的我， 昨日的我， 今日的香港， 昨日的香港，和昨 日 的 我们又有什么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这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咧由钱佩佩陪伴你嘅，嚟到呢一个时段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咧就会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咁头先都预告过啦，话今日咧会讲下呢一个嘅购物狂嘅，你会唔会都系买嘢唔停手嘅朋友咧？有时咧见到哇大减价，咁啊买多啲啦，又或者咧你见到有啲促销嘅方法。可能是买二送三啊，买十送一啊等等啦，呢啲咁嘅促销嘅方法咧，又觉得哇好抵啊，于是乎咧就买咗好多翻屋企。会唔会发现屋企真系多咗好多唔等细嘅嘢？又或者你打开你嘅衣柜，会唔会咧真系好多件衫咧？其实你系冇掹个牌，然之后摆咗喺度好耐，其实你系冇着过嘅咧。咁你就要睇下究竟你系咪有购物狂呢一个嘅现象出现啦？有时咧唔一定系买衫嘅。可能咧，你去呢一个超级市场度，啊，硬系觉得佢好似平，不如买多几罐罐头啦。哇，平，不如买多几包柠檬茶啦。咁，但系呢啲情况究竟又属唔属于系购物狂呢？如果用得着嘅嘢又属唔属于咧？真系好难界定啊！咁就要揾专业嘅人士帮你界定啦。咁一阵间咧就听听呢个健健康康在精神咧就自有分晓。讲起即系专业咧，咁啊天文台梗系讲专业嘅天气咧，就话俾大家听啦。室外温咧而家得16度啊，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喺呢一个干燥嘅时间咧，当然啦就要饮多啖水啦，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可能喉咙有啲确确地啊，同埋而家戴口罩啊，因为咧戴口罩咧，你饮水嘅机会咧，好似相对地系会少咗嘅。唔出街当然冇问题啦，即系如果你室内自己嘅地方系冇问题，但系如果你即系时常地喺出边啦，或者系同其他人一齐相处嘅时候咧，可能你真系少咗机会咧，就系饮水嘅。所以咧，朝头早起身咧，饮翻两杯水咧，补充就系身体嘅水分。当然啦，除此之外咧，搽润肤膏都好重要噶，因为咧真系唔知点解咧，你会发现你啲皮肤咧就开始有啲痕痒啦，有啲龟裂啦咁。明明你都系做好呢个保湿工作咧，但系都好似麻麻地咁样。冇错啦，咁啊听过咧就系好多首好好听嘅歌曲啦，咁啊今日咧亦都会为你带嚟另外一啲好听嘅歌曲嘅，咁啊但系咧啊，即系翻翻嚟呢一个嘅直播室嘅时候咧，佢又唔系好识捞呢一只碟出嚟，点解咧？唔紧要。啱啱佩佩咧，即系做我哋成日都讲咧，做呢一个现场直播就有到好啦，因为现场直播咧好多时候咧就系你。有遇到有啲咩问题，遇到有啲咩危机嘅时候呢，其实佢都可以帮到手去做呢一件事嘅。点样完成佢就係、靠呢一个执生啦。呢、这个就係我哋嘅专业啦。听到首歌返嚟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容祖儿我的骄傲。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获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闪力像最初，唯独你欣赏我。比我更多埋头做，愿你可能为我骄傲更多，无论有谁嫌弃我，投入却无人可阻。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大年初八啊，喺呢个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同埋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啊新年快乐啊，沈医生， 新年快乐啊， 精神爽利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啊， 大家都系咁话啊，咁啊都祝大家香港电台嘅听众咧都系一样嘅，大家健健康康，精精神神啊， 系最紧要咧就系财运亨通啊，因为今日讲呢一个嘅 topic 咧，真系少啲财力都唔掂啊。因为今日咧，沈医生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购物狂啊，特别咧而家咧即系疫症当中咧，好多时候咧就喺屋企啦，拿住部手机咧就好中意即系睇下唔同嘅资讯啦。有时咧你会睇到啲唔同嘅推介啦，又有时咧又会即系浏览下一啲可以喺网上面买嘢嘅一啲嘅网址咁啦。好唔觉意咧，因为挂咗信用卡咧，揿下揿下揿下一啲，揿下一啲，哇，买埋好多好多。唔等使嘅嘢嘅，咁点样先至为之真系疯狂地购物咧？点样先至属于叫购物狂咧？ 系啊，呢个真系好难界定，尤其是而家咧，我哋即系被逼要赖喺屋企多咗好多啦，咁啊，真系冇咩其他可以， 冇咩嗜好啊， 系咁有时好自然啊，就系买嘢咯，上网买咁方便系咪先啊？系啊，咁但系你话即系买咁都要买嘅，咁我觉得即系买得。明智啦，買得咧即係合宜啦，咁就必須啦。咁但係如果去咗個地步係買到我哋覺得有問題，又或者身邊嘅人覺得有問題咧，咁啊真係要注意喎。但係頭先我哋講咧購物狂呢樣嘢咧，咁就係一個俗稱，係一個統稱嚟嘅啫。其實咧喺醫學上嚟講咧，就冇乜話係一個咁樣正式嘅診斷咧。 哦，即係冇呢個病症嘅。 系冇呢个病症，呢、這个咧其实系一个现象嚟嘅、嗯，我哋咁样嘅形容啦吓，即系话哇买得太犀利啦，买得好紧要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嚟讲咧就冇一个即系特定嘅诊断嘅一个准则嘅，但系讲紧都系从一个即系常理咁样去到理解呢样嘢啦，讲紧就系、是、如果那个人买嘢买到太多。又或者咧買到咧係一個唔合比例，根本咧佢冇咁嘅需要買咁多嘢，而佢都繼續咁樣去買，咁又或者咧佢係根本買到一個地步係自己負擔唔到啊，好多債務啊，因為個買嘢啊咁樣，再加上咧可能佢係因為成日都被買嘢呢一個慾望或者呢個諗法呢、這個思想咧係佔據咗佢嗰個嘅即係思維啊。咁、啊、令到佢咧系咁不断咁买，令到咧佢人生即系生活里边咧，好多嘅问题产生咗出嚟，无论债务上边、财政上边啦，又或者佢自己即系可能处理佢同屋企人啦，又或者佢生活上各样其他嘅功能上边都出现咗问题嘅话咧，咁呢个就我哋要担心佢会唔会就系有个即系购物上边嘅。问题喺度啦，咁虽然有一个咁样嘅大概会，我哋会咁睇呢样嘢啦。我哋最紧要咧就系睇下佢呢一个行动或者呢个现象嘅背后咧，其实有冇隐藏紧一啲嘅精神健康嘅问题喺度？讲紧咧比较我哋会关注咧就系一啲嘅情绪问题啦。咁例如咧就系一啲嘅狂躁、抑郁症啊咁样。当嗰个患者咧系狂躁个阶段嘅时候咧。都唔少见咧，就真系个人咧系会用好多嘅时间啦，用好多嘅即系金钱啦，去买太多嘅嘢啊。咁呢个咧，我哋都系其中一个咧，我哋会关注嘅病征嚟嘅，就系、是、嗰个人会买到咧系望咗型啊咁样吓，咁啊去到买。咁另外咧，我哋都会即系关心嗰个人会唔会有其他情绪问题，例如抑郁啊、焦虑啊，又或者一啲强迫。嘅情況啊，咁樣樣，咁啊，再加上咧，就有啲人可能講緊個衝動控制上面咧，係出現咗困難啊，以至咧佢有呢個衝動想去買嘅時候咧，佢冇一個自我控制嘅機制咧，去到平衡翻呢一個衝動咯，咁令到佢可能好多嘢佢想做咧，想買咧就即刻去做咗，佢先覺得舒服啊，咁樣。 嗱，咁你讲紧如果佢个荷包系充足嘅， 是很难察觉的、哦、那他不停地卖都不觉得有问题的、哦、或者他、荷包充足，他的屋又真的很大的，那其实买完都不觉得是阻住他的，那其实是不是就不代表他有这个问题呢？ 是的，其实即当然刚才都讲了，这个就不是一个即诊断来的，不过呢就当他这个行为的话呢，即大家几时觉得有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准则大概可以有这样的参考啦。那、但是刚才你会这样讲，那个人可以这么幸福的、啊，咁买亦都唔使担心嘅，都唔会有问题嘅，咁就真係即係恭喜佢啦。但係呢即係、我哋都係留意呢、這个我哋普罗大众呢就比较难有咁嘅情况嘅，咁所以呢头先嗰个咁样嘅景象呢就係、一啲比较少有啦，又或者呢就真係极端一啲啦，嗰啲咁嘅例子啦。 係啦，咁但係沈医生啊，即係购物应该好多人都想，特别係心情唔好嘅时候呢，好多人都话我鍾意去 shopping， 然之后令自己开心咁样嘅。咁而家亦都拿住个电话呢，即係揿下揿下，咁你又唔觉意就使咗一笔钱咁样㗎啦嘛，係咪？咁但係即係我好有呢个欲望，好想做呢件事嘅时候，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延迟我欲望，或者唉，我唔好揿啦，唉，唔好睇啦，唔好买啦，有冇啲方法可以教下我哋咧？ 其实咧，即系头先佩佩都讲咗一个心态啊，呢、這个心态其实正正就系都系主使紧我哋嗰个行为咯。 系， 好似佩佩咁讲，我哋嘅心态其中一样咧就系想，哎呀，去放松自己啦，去奖励自己啦，咁样。确实呢一个咁样嘅心态咧。都是会是好确实的，你想想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很轻松啊，也都买东西的时候那个气氛啊，无论那个网上平台那个气氛啊，很开心啊，很多很漂亮的东西，或者我们真的实体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个的那些摆出来橱窗很漂亮的一些的商品啊，确实是很吸引我们眼球，也都是很令到我们很愉快很开心的一个的过程。 或者可能买回来之后我们可以在社交平台炫耀一下这样的嘛， 是啊，没错，这个正正也都是讲另一些的心态，就是可能呢就那个人会很享受嗰種優越感啊，即係佢買到嘢啊，無論佢買嘢嘅過程啊，可能嗰啲人招呼佢啊，嗰啲人即係當佢一個好貴賓啊、上賓啊咁去招呼佢，嗰種優越感啊，同埋買咗翻嚟可以即係同人哋好似即係炫耀啊咁樣，咁令到佢咧即係覺得自己嗰個自我嘅價值啊，好似有所提升咁樣啊。咁呢一種咧，就我哋都要睇翻佢其實會唔會佢個底韻咧？其实对自己的自信心啊等等呢就真的不是那么够，那他会用很多这些即外在的一些外表的东西啊，又或者呢外物质的东西呢去到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又或者肯定自己的价值啊这样。那这些呢都是比较即常见我们在诊所里面说见到一些人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呢，那个心态啊咁我哋都要睇返，然之后睇返之后呢先至可以正正式式咁帮到佢点样去调节呢一种嘅心态呢。讲緊就係、即係除咗头先嗰啲情绪问题或者精神问题之外，佢呢啲心态呢都係影响緊佢嘅。咁所以你话点样去处理呢，其实就当我哋了解咗佢背后嗰种买嘢驱使佢不断买嘢嗰种嘅心态之后呢，我哋先至可以同佢好真诚咁样呢去到一起面对同埋一起处理呢个问题咯。咁当然啦，亦都系如果佢有个精神健康嘅毛病影响緊佢有呢个行为嘅话呢，都要去医好佢啦。咁另外就系亦都有一啲嘅好实际嘅，即系我哋希望可以帮到个人士唔好再咁样买落去呢，有一啲好实际嘅方法啦，例如 收佢信用卡啦。 冇错啦，但系真系唔好带信用卡啦，因为信用卡你知啦，一碌咁嘅 无底深潭咁样噶嘛， 冇错啦。咁最好咧，如果有呢个问题，咪带现金先啦。带现金，但系我哋起码我哋带有限嘅现金，我哋都唔会带一袋咁嘅现金孭出街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买到嘅即系嘢都可以有限，就住自己个荷包咁去睇住嚟买咯。咁另外就真系啦，买之前咧就真系唔好嫌麻烦，真系多啲嘅 reminders， 多啲嘅即系提醒嘅字句，无论喺个电话嗰度又好，喺自己。即係個銀包入面寫張字條又好，真係要 check 一 check。你買之前 check 一 check， 你嗰樣嘢咧係咪係 必須 想要啊？定係你需要先？係咪啊？ 係喎，想要同需要都真係有分別嘅喎、 哦。冇錯啊，冇錯啊！我就記得咧，即係有句樂隊咧，Coldplay 啊，佢有首歌咧 ，Fix You 咁啊，我就係好深印象。佢一個歌詞咧就係話你要即係。当你有一样嘢系你好想要，咁啊发现原来你只不过系想要啫，你唔系需要嘅，咁其实都系一个无奈嚟嘅。 咁、呢个咧都系套用喺呢一个情况咧，都系适合的。 系，当你其实你想要你得到嘅时候，原来你觉得系冇已经冇咗嗰个重要性，因为你已经有拥有咗。但系你需要嘅话，你真系拥有佢嘅时候，你就会好珍惜咯。 冇错，冇错。头先佩佩都讲咗一样嘢啦，原来好多。想要嘅嘢屋企都有噶啦，已经系有啲相似嘅喺屋企。咁呢样都系我哋买之前都会提，我呢样嘢屋企有冇啊？或者我哋有冇一啲已经差唔多嘅嘢啊？咁就唔使再花钱去买啦。咁样咁同埋咧，就都系要睇住自己每一个月嗰个嘅 budget 咯，即系嗰个可以负担到嗰个嘅程度啦，而去买咯。 嗯，咁所以即系无论点样都好啦，如果经济能力可以容许你咁做嘅话咧，咁买嘢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经济环境真系唔能够容许你咁做嘅话咧，就真系要三思而后行。屋企人咧都真系要俾多少少嘅忠告佢啦，或者提醒佢啦，希望咧令到佢可以减低揿少两下，或者系俾信用卡嘅时候俾少两次啦。 完全同意，所以屋企人嗰个嘅鼓励同埋提醒好重要啊，可以。帮他们呢，即除了建立多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减压、一起建立其他方法减压， 跑步啊、 就是、跑步啊、文字 啊、 唱歌啊等等这些东西，跟家人一起做，那不是只是用个买东西去减压咯。 嗯，那大家要懂得就是怎样去帮大家减压啦。好，那今天呢，麻烦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的，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又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每次我想说笑，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寥，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未说的问题，嘴角一牵而止笑，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辛酸仿佛抵消，我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暴力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亦不紧要，尽管是亲密的恋爱， 网中咧好快到上昼嘅六点半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咁啊，但系喺听朝早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依然都有佩佩喺清晨爽利陪伴你嘅。至于一台嘅朋友咧，要留待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再见啦。约定你听朝早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田星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安排，首批100万剂由内地科兴生产的疫苗将会在今日下午抵港，另外100万剂由复星 BioNTech 生产的伏必泰疫苗预料在本月底前运到。 当局下星期二开始接受网上预约，五个组别可以优先接种，包括医疗机构和参与抗疫的人员、60岁或以上长者、安老及残疾院舍院友和员工等。其中70岁或以上长者最多两名陪同人士都可以获优先接种。头五间负责接种科兴疫苗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下星期五起运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明白不少市民在初期会抱观望态度，但是以去年推行社区检测的经验，相信市民对接种的态度会慢慢改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料她将会接种科兴疫苗。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表示，下星期开展的疫苗接种计划标志香港抗疫工作将会进入新的里程碑。她曾经公开表示会接种首款抵港和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看来将会接种今日抵港在内地研发和生产的科兴灭活技术疫苗。林郑月娥呼吁市民不要放松防疫警惕，要做足个人防护措施，遵守进入指定场所的规矩，包括使用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重申安心出行不会外泄个人行踪，不会构成私人风险。他又对安心出行的程式下载量超过100万感到高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德国和英国外长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伊朗核问题，强调在维护核不扩散体系并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方面，四国具有共同安全利益。根据会后的联合声明，四人对伊朗核协议予以积极评价，认为是多边外交的重要成果。法国、德国和英国欢迎美国意图恢复透过外交途径和伊朗接触，四国都呼吁伊朗不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正如美国总统拜登所说，如果伊朗恢复严格遵守核协议下的承诺，美国亦都会一样，并且准备与伊朗磋商以实现相关目标。德国疫苗监管机构强调，英国阿斯利康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非常有效，接种之后引起的副作用亦都属于短暂。在传出有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前线人员因为出现强烈副作用而要集体请病假之后，德国民众对这款疫苗表示质疑，有人拒绝接种。瑞典两个地区一度暂停接种计划。法国有医护人员说，阿斯利康疫苗引致的副作用比辉瑞疫苗多。德国卫生部长斯潘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有专家说，如果说阿斯利康疫苗是次等疫苗，在科学和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是完全错误。阿斯利康发言人认为，目前报告的副作用都是可预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朝早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2月19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刘国华和潘洁平。亦都提一提大家了，香港电台中文台已经是回复正常广播，由今日起星期一至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会是在第一台和第五台联播，欢迎大家留意收听。 各位早晨，潘洁平早晨。